据南朝鲜网报《民众之声》报道，南朝鲜的停生电问题对策协议会6月1号在首尔的日本大使馆前举行第1233次周三集会，表示谴责当局设立财团侮辱日军性奴受害者。